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结合着三八妇女节，向广大的妇女同胞们讲述一些呢有关这个妇科病方面的一些知识目的增长知识，进行防范，早发现早调治不至于呢受更大的痛苦。我觉得在节日奉献这些知识以及方法这是对女性朋友最好的慰问，最好的关心。今天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向大家进行讲述这方面的知识。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结合这个三八妇女节，下面呢继续有请李老师给我们大家讲有关妇科病这方面的养生保健的知识。 这个咱们在昨天呢，这个我们重点讲到了妇女的三大件，是吧？我们在说呢，是吧？女性的乳房、子宫，是吧？怎么去保护去？这个呢，在咱们自然的方法都有保护的措施。 对，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按摩呀、泡脚啊这些方法， 而且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 对， 通过实践证明有的呢，子宫肌瘤不再长了。 对， 有的呢 还变小了， 变小了。 嗯， 那变小了以后它不继续长了，慢慢往回缩，那你还有必要手术吗？是不是？那就可以免去刀割之苦，是不是？那就是刀下留人了，就可以避免了，一个手术，有的做的好了，是吧？有的呢做的不成功，或者自己做的成功，你自己养的不好。就出现了很多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是不是？ 是的。 所以呢尽量不做，尽量保守治疗。但是你已经看得晚了，是不是？另外呢你又比较严重了，自己护理又不到位，那最后只得手术，是不是？这话说的是很清楚了啊。那在这方面一会儿呢我们再结合这再给他说方法，大家着急问是吧，怎么办？是吧？都想听方法，是吧？我们先把这个三大件常见的三大件一些疾病跟大家说说。除了这个呢，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增厚。 对，咱们子宫异位。 异位。等等这些虽然呢它比这个子宫肌瘤还少一点，但是现在临床上发现也不少了。 对。 是吧？也不少。所以说呢在这方面我们要格外注意特别是什么呢，我们提示女性一定要观察自己的月经。这个你看中医看病有的人非常有窍门他在变一个女性的寒热虚实，是吧？他怎么去变呢？你就问他的例假就非常的好变，非常的方便，因为这个例假对女性来说特别敏感你身体发生了寒热虚实它就显现的非常清晰清楚你比如实症来之后它疼它胀它发满，是吧？颜色有块，这就实症嘛，是不是？虚症是什么？ 正相反。 正好相反。正好相反。这你就个看那颜色它是发淡的。 对。 哎呀，我这例假怎么没有血色那么淡的，那虚症 哎呀，来的怎么那么少啊？ 量还少， 是不是？ 颜色还淡， 哎， 但是也会出现经痛， 是不是？这个痛跟那个实症的痛，那个痛的有时候打滚啊，啊，有人上班上不了班，来例假必须得歇几天，是吧？当然了，不管实症、虚症，他都有感觉，啊，就是虚症的疼痛，丝丝拉拉的，是不是？缠绵不断的，啊，是可以忍的，啊。那个实症一般忍不住啊，疼起来打这个呢啊，我们说了虚实，说寒热呢，通过例假呢啊也好分辨，是吧？热了它提前，是不是啊？热提前，哎，你受寒了怎么样？受寒它推后啊，所以这都比较好分啊。所以看你的体质，如果中医是吧，不知道你寒热虚实是吧，不明阴阳，那根本就没法给你开药，就是稀里糊涂是吧，给你开药之后啊，也可能蒙上了，哼，见好，多数是蒙不上啊，辨证不清嘛。所以说我们把这些中医看病的一些经验体会也告知我们女性朋友，哎，自己就可以分辨啊，我是实症啊，我是虚症，是吧？我是寒症啊，我是热症，是吧？热症之后会出现什么？是吧？有火了，是吧？我们会出现的崩漏，特别是崩，或者出现逆经，这火往上窜，啊，倒经，啊，那属于干了，是不是？嗯，所以这些呢，我们要清楚。另外，我们在今天讲呢，还有一个就是卵巢。 嗯，卵巢囊肿的也不少。 卵巢囊肿，就因为卵巢囊肿给摘除了，啊，摘除，啊，我们想呢，我们这就不多介绍了，啊，我们介绍啊女性这三大件，啊，卵巢啊，它的重要性，啊，它是分泌女性的啊雌激素，啊，必须保持啊，啊。卵巢女性的啊特征，是不是啊？啊，这个特征就来自于是吧卵巢的功能，哎，所以我们清楚这个了。出现三大件啊，我们这个妇女的三大件啊，会经常有炎症，是不是啊？炎症能够造成那囊肿、肌瘤是吧？乳房疾病，这个炎症。我们怎么去看？关键就看你的，不仅看你的例假月经，还要看你的带，白带，对吧？这就清楚了，啊，这些炎症带来必定会改变你的白带，一个是量，一个是味儿，颜色，啊，就是看观察这三点，啊，哦，我们明白怎么去女性朋友关心自己。啊，保持女性特有的三大件的健康，啊，很多女性朋友就因为三大件的出现故障，怎么样？啊，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很痛苦，啊，很痛苦。所以呢，要不仅是全社会关心，啊，特别是女性朋友自身，啊，要关心。怎么就关心了？关心自己，要对得起自己啊。啊，要知道自己的女性的生理特征啊，啊，如何去呵护她啊，啊，在什么时候要注意啊，啊，我们讲了这个三期，啊，三期就是月经期和产后期，现在生小孩少啊，啊，这一家一个娃呀，啊，所以养月子一定要科学的养，啊，要认真的养。所以千万不要得呢月子病，那不要得月子病啊！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哎，得了月子病啊，哎呀，不好好啊，哎，说那有好没好？有好啊，那你就再生一个呀，好好养着就能好，是不是啊？啊，这说老话啊，老年朋友一听就乐了，是有这种说法啊。这提示说这句话是不是科学啊？那是不是真是这样？是吧？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是吧？我们不用再生一个，啊， 我们用自然的方法完全啊可以呢把月子病康复好。 嗯，杨老师这方面告别这个月子病。 哎，杨老师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的这个事例啊，我们在这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不就不多说了啊，是可以好的，是不是？社会嘛啊，不断的这个发展和进步，是吧？这个我们解决问题啊，不是用一种方法，传统的方法，是吧？我们要创新，要改革，是不是？啊，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是吧？解决月子病，但是我们要注意，是吧？这个女性朋友生孩子啊，可以说呢，这个是一生的一件大事啊，也是一个生理改变的一个啊大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现在好了。是吧？现在这个随着我国的医疗条件的改善，是吧？人们的重视，是吧？这个经常做产前检查呀、产后啊检查呀，是吧？等等，是吧？这个发病率好、死亡率好，也都大大降低了，是不是？ 对。 啊，这方面，所以我们想呢，这个女性养月的要科学的养，啊，要注意，不要因为啊我坐着没事儿，是吧？我老盯着电视看，哎呦，我没事儿啊。这个我给，我给谁谁，给父母也好，给丈夫也好啊，打个毛衣啊，这个都不对啊，这个都不对。 这个都是不允许的。 啊，不允许。 嗯 啊，喝着猫粮水啊。过去为什么妇科病很多，是吧？没哪生了七个八个的，十个八个的，是吧？谁没事老伺候你，是不是？所以呢，生完以后自己洗。是吧？洗把戒子，是不是尿布嘛？过去哪有那么好条件，热水就凉水，所以很多人患了啊风湿，是吧？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我们结合现在的一些病，是吧？现在发现有时候营养过剩，是吧？养的太好了，吃的太好了也不动弹也不行，是吧？所以这些情况，我想我们就不要多说了吧。 嗯， 这些呢。普及的知识非常广泛，我们就提示一句，是吧？三七嘛，是吧？这样就我们重点要说一说什么呢？女性的七七四十九 更年期， 更年期这个是非常关键，是吧？这女性我们曾经说了啊，是女性朋友要想过好老年生活，必须过好更年期。 对， 啊，这句话啊，是命令吗？听起来是命令，但是是吧，我们是从实践当中总结的一个结果，这个规律啊。我曾经遇见过三个年过七十的啊，就叫老太婆了吧，她曾经就问我，是吧？我们在东北的时候啊，那时候人们称李主任啊，有个老太太啊，跟着她老汉进门，一进门就说了，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我说你说吧，这什么时候？这是东北的三伏天啊，我们开着电扇，开着窗户，你看他穿的什么，是吧？棉袄棉裤啊。一进门商量什么呀？他说能不能把你的电扇关掉啊？我说可以啊。他能不能把你的窗户关上？我说可以啊。 因为你太理解他了。 是的，你想想他穿着棉袄棉裤呢，是吧？我们一开始想呢，他可能就是风湿关节病。后来一说呢，就说起了介绍他的病，他就问我一句，李主任，我想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什么事儿？说我到哪儿去看病，人都说我是更年期综合症。说我今年都七十了，让您说说我什么时候能跟过去。我乐了，是吧？能不能跟过去那是不是在谁说了算更年期是一个女性人体的九大系统因为绝经，是吧？内分泌突然绝经，内分泌紊乱了，去影响其他的，一共是九大系统都得一个重新的排列整合梳理稳定纳入正常。 还有那么一个动荡时期啊，就是因为这个内分泌缺陷而引起。所以说我们不能小视啊，就是更年期引起各个系统疾病啊，不是说啊，那日子来说是一年呢，是半年呢啊，那是一般的啊，有的半年稍微有些啊，哎呀，怎么动弹动弹就出汗了，哎，怎么这突然就是心发慌啊，发燥啊，是吧？人家没理会，是吧？也没当回事，人家这就过去了。哎，一问呢，一后琢磨，哎，有个半年多，将近不到一年，哎，就过去了。哎，这是一般。啊，你像他这个七十了，人就打77、49，问他什么时候绝经，就是那个年龄。哎，多少年了？ 20多年了。 啊，他不是说啊，立年头了。是吧？啊，也不是多年的儿媳挠成婆，你慢慢挠着，不是，他是呢，就是一个人生生理上的做一个台阶，做一个栅栏。你平时注意保养，身体比较好，这个栅栏稍微一抬脚就过去了。啊，你这栅栏命啊，过这栅栏你是差距太大了。 嗯，就是一直也没有迈过去。 你迈不过去啊。 嗯。 是吧？迈不过去呢，你就还在这更年期上了，啊，这是我们说的三个，三危，啊，我们见到的，我见到的就是三危，啊，都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提示，啊，我这个结论最后怎么来的？七十了，这不就是老年了吗？啊，老年他得癌症了吗？没有，仍然被这更年期啊这个综合症所困扰，啊。吃啊睡啊行啊冷啊热啊等等，特别脆弱，特别敏感。好在这个他这个老汉天天就像哄小孩样的啊，他也自己承认，哎呀，我这老头特别好，照我可周到了，周到啊，是吧？但是你的难受他能替了你吗？那替不了，还得你自己难受啊。所以女性朋友要格外注意自己更年期的到来啊，发现你的例假已经是吧，不规律了，啊，一个日子到日子没来，或者到没到日子来了，啊，或者呢一个月来两次，啊，或者两个月又是吧没了又来了，这些都应该提示你，啊，你可能进入更年期，啊，这时候你要格外，啊，格外的注意，进行了调养，注意休息啊，注意冷暖呐，啊，注意饮食营养啊。啊，适当的锻炼呐、啊，等等，是吧？这些我们给大家都说到了，是吧？另外，我们给提示啊，这个三七也好，是吧？三大件也好，我们都给大家说了，啊，我可能大家着急，说你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得了不少的知识，也有所收获啊，也提高一些认识。但是我们怎么预防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对，这个是咱们大家最关键的，也 是 最想听的， 是是，哎，所以我想呢，就这个现实的问题啊，还想跟大家说说啊，比较突出的啊，现在在医院啊，一个排队的干什么？做人流啊，做人流啊，另一个排队的干什么？治不孕症啊，这种现象啊，很令人发人深省，一个要做人流，一个要呢要解决啊不孕。其中有一条，就是人们这个人流的这种现象太多了啊，太多了，而且现在的技术的发展是吧，什么无痛啊，是吧，什么做完人流啊是丝毫没有影响啊，是吧，照样啊，是吧，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宣传我认为不大科学。从传统医学那是更认为很不是吧，这样的很违反了人的生理啊。过去讲这子宫是不能动的，是不是？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些保守的这个因素在，但是呢就是对这个啊非常的重视。那现在的科学的发展，就是我们能够解决了不痛而终止妊娠啊，这是科学的进步。这种科学的成果我们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珍惜啊？现在有人拿着这人流根本就怀孕不当回事，大家要注意啊！做人流做刮宫只能两次 连续不得，是吧？哎，不得了呢，两次之间还不得，是吧？那要有半年之久，你看，是吧？就是现在它有规范，啊，如果你到第三次连续的进行刮宫，那你就要小心，小心什么？小心你的命，是吧？这有那么严重吗？你这子宫都刮薄了，是吧？你再刮，有的人还隐瞒，啊，你刮透了大出血，是不是？那就造成危险，抢救不及时，是不是？啊，抢救不当，那都可能造成。所以说呢，不应该出现的事情，我为什么让它出现呢？这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太不慎重、不自重，或者呢太大意了，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提醒，是吧？如果一旦啊，这个没做好怀孕了，意外怀孕，啊，应该呢，小月子，这叫人流吗？啊，流产吗？这叫小月，啊，我们提示一句话：小月子一定要当大月子养。我想这句话就包了了，我们就不展开说了，是不是？啊，你一刮宫，子宫就要受到损伤啊，啊，你要修复它，你要给它一个好的环境、好的条件恢复的，是不是？所以有些在宣传这一点根本就没有强调，再加上年轻。是吧？体力比较好，另外还想瞒着啊，不让朋友知道，不让家人知道，不让这知道，怎么办？硬撑着，该干什么干什么，看不出来啊，这些可能就贻害终身。说这么点事怎么贻害终身呢？对了，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对不起，去排着队去吧，干什么？解决不孕症。说这个流产怎么人流跟这个不孕结合起来？对。是吧？你不要把这个人流那么简单，没痛苦，谁也不知道，花钱也不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可能你因为处理不当，是吧？埋下了病根，那就是将来，啊，结了婚或者结了婚想要孩子，对不起，要不成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吧？现在不孕症这么多呀，所以大夫一去就问你，是吧？哎，做过人流吗？你看多数人不孕症都做过， 多数的不孕症都跟做这个流产有关， 有直接的关系，大家说了怎么什么关系？对，所以通过人流以后，你甭看他宣传，很多通过人流以后都会，是吧？叫创伤， 都会留下点后遗症， 哎，他有创伤，创伤就会产生炎症， 炎症 的分泌就会在什么堵到了输卵管， 就是造成的输卵管堵塞， 啊，精子不能回流了，不能通了，你把精子的路给堵死了，是吧？那着了床吗？是吧？那精子和卵子不能汇合，那能你怀孕吗？根本就怀不孕，啊，不仅仅是不孕的问题，而且由于人流没有得到很好的护理，最后怎么样？造成了炎症，不仅仅是炎症使输卵管不通。而且造成了盆腔炎，是吧？哎，我们说不同是输卵管炎呢，啊，它还有盆腔炎，啊，一系列的，所有的你这妇科的这个部件都会发生炎症，是吧？子宫内膜炎啦，什么阴道炎啦，什么宫颈炎啦，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啊，这特别啊，讲到三期也好，三大件也好，我们又讲到了。现实存在的啊，最应该值得女性关注的问题。好了，这今天呢这档节目我们说完了。大家说你还没有说怎么解决预防啊这个问题，甭着急，想听咱明天继续给大家做分解，好不好？ 好， 姚老师，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朋友们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同学们，这个咱们今年这个86年的生产面目更大了，咱们担子更重了。在去年呢，咱们生产质量数量是达到了标准水平，咱们是超额完成的任务。在今年86年呢，咱们更要提前完成任务。大家呀，还是努力吧，争取咱们今年呢还要拿到红旗啊，还要得到上级表扬。我就画完了啊，下去了。这个大昌老人高平头又过来了，刚才都听见了吗？下午咱一会儿呢，眼睛蒙三家，咱请您过书记讲句话啊，别乱活，你们就听话。命令组长，别把门让站着，你哪去？组长，组长，咱出去。咱是请您过书记要讲句话，又下去了。这过书记问同志们，现在咱们厂党委这举办这个第二阶段这个整风啊增长，这个第二阶段增长呢，我们争取啊党里党外的同志们多提这个建设性的意见、批评的意见，给这个咱们厂党委的特别是我啊，特别是我，这个还有什么鼓励？不要什么鼓励，言者无定，闻者不定啊！希望各位同志们呢，大胆的提出合理化建议、合理化的意见，咱们是共同的。我们把这个整党整风要高深化，我们必须要学习高深化，必须要整党，搞要整党，我们必须要整顿这个社会的风气啊！大家当时帮助我们。这次啊，在第二阶段多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我们这个党委啊，这个我的话完了，就这么着，谢谢。大脑袋又过来了，听着吗？啊，郭书记他们下午咱演节目，下午咱就演节目啊，那个嘛了，我再说两句啊，我再说两句，嘛呢？咱是这个借用谁啊，借用的啊，咱吃天水啊，咱想着这水天水来供应，对不对？特别咱的借用的啊，就拿这个前天事儿咱说吧啊，我批评大家啊，前天早晨8点上班，这二楼的走道100多大炮子，早晨8点还亮着，对不对？正在我总科前面的走道上，大胖子100多的还点着，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拍屁股走了啊，别人看不见了啊！我就纳闷，咱这工人阶级思想哪去了？咱这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这个态度这个思想哪去了？在你们家费一碗电，洗不行，浪费一碗电，你心还不心疼？100多大胖子啊！你这把我气得再骂他。这一天我出来就去市场，直接下午5点半下班时候，我推自行车出大门，我回头一看，等他那儿愣没人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一出松山